重那千种万种无数种的滋味，你知道的有机会。他们说别把爱情想得太美，他们说开始你就为他伤心痛哭流泪，但我和你的距离几步之内，突然我对你说出 I love you。绝对，心中那千种万种无数种的滋味，你知道的有机会。他们说别把爱情想得太美，他们说开始你就为他伤心痛哭流眼泪，当我和你的距离几步之内，突然我对你说出 I love you， 挡不住被你包围，你似乎有些难为，排着队追你的人，只有我和你最相配。说别把爱情想得太美，他们说开始你就为他伤心痛哭流眼泪，但我和你的距离几步之内，突然我对你说出 I love you。心痛哭流眼泪，当我和你的距离几步之内，突然我对你说出 I love you。 想着你，有时别把身边都干扰。I wanna try， 要勇敢面对。Oh yeah。

思想在空中停止，等着你控制我的情绪。戴着一个面具该如何继续，你的光彩却无法抗拒，我的眼睛将你包围，脸上却没有半点思绪。贴近你的心，这是天的决定，我像是爱的人体，你看得清听得清，哦 baby， 一切遵守你安排的秩序。贴近你的心，心情好都可以，再差的天气也没有关系，你看得清听得清，哦 baby，就这样温暖的心绪。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伊甸园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。 追逐追逐呀，心放不放不下。

天空淡淡雨雾，轻轻带轻的脚步，轻轻踏上漫漫长的道路。我心归处太多迷雾，总是不能看清楚，让自己在梦里清清楚楚。沙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，雨不停地下，沙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，慢慢走啊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康靖纯演唱的《伤感情》，怡人制造带出的《爸爸》，蔡依林演唱的《猜想》。 深信不疑。 我知道你的心在流泪、yeah、 回到家中你默默没有言语， 我也知道知道你不会放弃， 开始。

自己，把你的沉默变回忆，不再担心他，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 三天就要为你伤心，好